系咪？即系嗰啲，唉，总之任何人咧，真系我睇到你网友似人讲啲嘢，系咪？喂，都话明系教主发咗梦都想做皇帝，即系呢啲人，即系其实你用自己系乐于即系金枝鱼儿，乐于用一个咁嘅朵，系咪？即系佢自己都有封建思维，一个佢，一个教主，系嘛？甚至乎嗰啲叫女王，呢都系咁样样。坦白讲啫。即系呢啲唔 好咁伤， 系啦。即系我好好笑嘅，即系连嗰个乜鬼嘢咩？系咪即系政改300 plus 啲咩？咩普选医学委员会嗰个乜鬼嘢啊？系咪？即系嗰个咩黄任康系嘛？嗰、那个佢都叫皇上喎、啊，大佬啊，真系。咁但系 咁有啲人处事嘅模式就系咁啦。即系正如，讲翻啲近啲 Anthony 啲嘢。有好多人投诉过㗎，即係嗰陣时候你咪去迷迷做节目嘅，咁佢话喂屌你係花生台，咁你有咩理由唔管束下佢迷迷？第一我唔係买咗你成个人喎、我买你成个人，我俾108,000你，梗係同你签呢个 non-compete agreement 啦、 即係阿六八九 exclusive啦，大佬， 即係689签嗰条啊， 唔系，喂大佬，我哋嗰啲鸡碎咁多，咁你去做下外快，提高下知名度，学下嘢，咁我冇权管人㗎喎、哦。喂，大王老邪就一定会管你喎、哦。你返转头就係、是。有冇搞错啊？你喺花生台做名义上嘅所谓曹总。你走去人哋嗰个电台里面，即係帮人哋做凳脚，就做下紧噏两句。係咪咁係对你有帮助定係有你有害处嘅，即係嗰啲人一定会讲 loyalty 㗎嘛。咁、我两嘢已经耍咗佢㗎啦。咁我好撚多人讲过，我啲係即係睬你傻大哥。唔係佢哋啲人嘅性格就係咁。嗱呢個係佢嘅性格缺陷。嗱再講翻佢嘅問題做咗咩喺邊度咧？其實我都不厭其煩再重申，佢睇嘅錢睇得好重要。嗱呢一樣嘢咧就同我哋啲左膠係唔撚同嘅人， 斤斤計較。 你以為佢唔計較，其實好撚計較。佢啱啱撞正嘅黃仁達咧，亦都係好睇錢睇份上好緊要嘅人啊嘛。 咁一定撞啦。 喂嗱，今次我講翻喺度講啦，佢都輸撚咗個立法會個位啦，仲會點撚樣俾每個月俾30,000你？喂，如果我是皇上，我都觉得不很好意思、啊。即是如果讲道理下，他都输立法会的位置，你凭什么拿30,000给你？除非那些钱是爷的，扑街。得一个可能性啫，哪有那么多钱啊？ 我就说即是其实根本上这个呢，你其实你叫做养狼狗又咬春袋啫，但你唔系狼狗嚟啊，佢系超越咗狼狗嘅范围，呢个养鬼仔嘅阶段嚟噶咯。因为你养鬼仔，你喂血咧，嗰啲叫古曼童啊嘛，你一日唔喂咧，佢又咬翻你转头噶啦，系嘛？呢啲系最恶嘅鬼仔嚟噶，呢啲系。 喂，同埋我都唔明嗰条咩红线啫。咩超越咗我底线啫？即系有冇嗰30,000？ 唔系佢嗱。 喂，你一做立法会， 你听一半啫，你听一半啫， 因为郑松泰讲嘅 嗱。一嚟咧，佢就话，因为好多人，佢话好多手足都辞咗份工嚟做呢个早晨节目， 点戆居啊你手足？ 咁即系一喂你唔做早晨节目就冇嘢捞噶啦，大佬喂，原来你个咁或者唔怪得啲人买 Lusa 啦，系咪？喂，第二就系佢 冇竞争能力喺社会里边 讲，佢就话咧，因为佢唔俾人清，佢话佢唔俾，即系阿教主唔俾佢，唔认同佢嘅清算路线啊。即系佢自己本身 咩算啫？ 阿郁文写一篇文， 我真喂嗱呢下我又 stand 翻喺阿黄老邪度。 嗯， 喂，佢清咩算啊？ 啱、啱。 喂，你都玩捻完咗啦，成条路线系嘛？你成个本土派都普崩瓦解啦。 你记得嗰阵时个陈道 咧，过街老鼠啊，系人见人屌喺条街度。我都话我做咗20多年，可能我近年嚟已经退休啦，即系所以都冇人敢屌我，而家屌我都冇捻用啦咁样。不过我真系未试过咁嘅。一系就系同条街咪斗屌咯，屌唔系点啊？同人哋系咪有一次都系噶？嗰阵时候雨伞运动，我都唔知嗰个系蓝丝定系 旺角， 还是系本土嘅，唔系喺我 office 楼下。屌有条友啱啱喺个 pub 嗰度出嚟饮醉酒啊，咪屌我老母逃瓜行咯，我咪屌翻你转头。我话靓仔，你够胆喐我，你唔知你好大镬噶你。你够胆就喐手啊咁样。咁啱我咧就拍，即系嗰啲代下泊车嗰啲师傅咧，屌嗰啲有恶噶嘛，咪赖住佢咯。因为嗰啲系睇嗰条街噶嘛，大哥代下泊车嗰啲，系咪？唔系，所以我后屘我喺度谂，喂，你嗰条咩红线啫？喂，又唔系同你签乜细合约噶嘛，大哥系嘛？有钱嘅时候咪俾咯，冇钱嘅时候咪唔肯俾咯，呢个好正常嘅啫。边有得养你一世噶？咁都有得嘈？喂，你都明白噶啦，你成个世都系玩完噶啦。 唔系，所以

系咪威嘅时候就起响响，就觉得好掂。一有患难嘅时候，反而唔系自己收拾心神啊，重整旗鼓啊，唔得噶佢哋。所以呢啲人系打唔到持久战噶，亦都打唔到逆境战噶。反而我就打到逆境战啊！屌，唔系喺度吹嘘啊，扑街！屌我咁样输捻晒俾你，咁咪反击咯。 其实有好多疑题都未解嘅，即系你 反击你咯。 啊，有好多疑难都未解嘅，即系正如就系话， 我又晒你咁多啊，咁长时间我斗唔赢你，系咪？ 时间喺阿郑松泰嗰度， 时间喺我哋嗰度啊！扑街，你啊六啊九啊几岁人，所以你唔好话自己退休咧，屌你都六啊五六啊六啦。过咗几年之后，你点谂选啊？选条毛咩？第一时代已经过去，第二你自己年华老去，系嘛？第三你太多嘢俾人捉住嚟喐你啊，大哥！ 同埋土伯，你有冇发现呢个现象咧？而家今次嘅分裂咧，同以往唔同。以往嘅分裂，佢都仲会有啲战友啊，系企喺佢嗰边，就会闹对家嘅，即系嗰啲真系战友嚟、嗯。而今次咧，即系企喺佢。即系阿郁敏嗰边去闹佢自己对家啲人咧，全部都同佢冇合作关系。嗱，今次嘅嗱，即系你第一次系嘛？即系你话呢个社稷分裂，咁佢都话分裂咗一班人出嚟，喂，真系人民力量嘅骨干同佢组党啦，系咪？嗯、第二次即系你起码双王系嘛？即系有黄杨达，即系同佢都系战友关系。而今次虽然仇思达系即系企喺佢身边，系即系顶得最犀利嗰个。即系呢个系最大嘅炮口啦，咁但系而家企喺身边嗰啲人咧，全部都唔会同佢做战友，包括即系你嗰啲咩Barry 妈啊，系嘛 Barry 妈啦、仇思达啦呢一扎人咧，全部都唔系战友关系嚟嘅。 简单总结，你头先嗰个描述嘅就系、是、 保持距离咯，其实全部都精嘅都保持距离啦。 佢系越搞越熟， 唉， 点解你不断系将好可能系你盟友嘅人推过去对面咧？好。一次形势你好的时候，你可以将那些人推过你对面，亦都打巢了那些人。两次再推啲人过去对面，再打巢啲友。到第三次的时候，你自己身边冇友啦。喂，匪类监察院嘅节目分析了好多次啦。其实由佢退出人民力量开始，已经是要靠阿鸠达嚟顶噶啦个鸡头。冇群众噶啦，阿哥佢真系冇群众噶，所以你不断喺度推你嘅所谓嘅你嘅敌人过去对面嘅时候，咁咪得翻你自己一条友孤家寡人。 嗯， 而家帮你嗰啲友背后都有可能有 agenda 噶。 嗯， 系咪啊？即系我提醒佢啊，屌嗰啲友全部都有 agenda 嚟，即系帮你去喐嗰啲人嘅，屌两嘢佢就可以走咗。 啊，你咁样话梁锦祥嘅真系， 系咪？喂，当你自己已经冇乜市场价值同埋利用价值嘅人，喂。鄭松泰嗰啲梗係醒啦，你睇佢嗰日嗰段錄音已經知嘅，屌我扮本土派啊，嗰啲諸如此類嗰啲嘢，其實呢個係古惑仔嚟噶嘛。喂，佢計一條數，屌我挨鳩達都仲有一班網軍喺度幫我頂啊，大哥，挨、嗯、你有乜好處啊？屌你又仇家多， 嗯， 係嘛又樣衰，即係樣衰嘅意思就係你太多臭屎俾人喺度揭啊！屌我跟住你有撚運行啊！唔系喺社民连嗰个年代，唔喺人民力量嗰个年代，喺你自己已經輸埋個立法會選舉之後。你仲剩翻咩？乜都冇，乜都冇啊！ 但系我觉得今次伤嘅系黄杨达多，即系 唔系两个一齐揽炒嘅啫。 系我知道，但系你见到即系你话六四咁样样，边个话语权大啊？黄杨达一啲话语权都冇，即系你起码郁敏 讲咧， 系咪？即系我唔知啦，唔知有冇揾过佢啦。其实就即系你起码郁敏，即系会中大啊，你都仲要揾下佢系嘛？即系佢喺政治上面个话语权系大过黄杨 达，或者揾咗黄杨达，黄杨达唔敢讲。点出奇？ 而黄仁达其实讲真啦，佢今时今日佢自己喺政治上 亦都唔识讲， 佢啊亦都系缩咗好多嘅，佢自己亦都。 佢平时唔系靠呢个套路讲论述嘅人嚟噶嘛，佢真系做娱乐节目嘅啫嘛，屌你真系 搞笑嘅啫。 佢点样讲嗰啲论述啊？屌讲条捻啊佢，难听讲就系、是，系嘛？喂，好啦，差唔多啦，怀念呢样嘢，其实本来真系冇乜公共性，真系。即係唔係好想講，不過大家即係趁虛就喺度玩一下咁樣係咪？即係又屌，我哋而家學咗佢啊！我學咗佢啊！屌，佢跌咗落地下仲唔踩多腳嘅撲街，梗係踩多你一腳啦，大佬！屌，為公為私都踩多腳啦，係咪？好，休息一陣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HK Pinner， 我係劉世良。